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香港女子跳唱组合 Ivanis， 我是 Shirley 杨泽怡。 Hello， 大家好，我是薛思李思荣。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aki 潘颖林。 大家记住星期六晚7:30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大家好，我是甜筒辉，逢星期六晚7:30至8:30达人在线，提大家千祈唔好睇，求你哋啊，千祈唔好睇，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大酒网络界的导演 Ronnie。嚟緊逢星期六嘅7:30呢有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唔係同我一齊擺酒㗎啦。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JI， 我是 Jackie 李富君。 我係 Ike 张瑞琪，逢星期六晚7:30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BGS， 我係 Jovi 周文熙， 我係诗诗周丽莹， 我係 Riley 霍日森， 我係 Yona 方耀。 逢星期六晚7:30嘅 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夜晚7:30至8:30，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7:30到8:30，时间你哋都唔好记住啦，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你的魔术师 Miss Honey， 逢礼拜六夜晚7:30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如果不是你会有损失。 大家好，我是警讯之花希莲马俊熙，骗徒手法真的层出不穷，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每逢星期六晚7:30至8:30达人在线，千祈不要看、啊、 大家好，我是 Brian 黄千庭，逢星期六晚7:30到8:30达人在线，我告诉你真的千祈不要看、啊。 大家好，我叫做邱美美，美美啊，咁就逢星期六晚晚上7:30至8:30，千祈唔好睇呢个嘅达人在线啊，真系好废。讲完，拜。 好，大家好，我系 Suzuki， 逢星期六晚嘅7:30至8:30，千祈唔好睇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真系唔好睇呢个节目，废啊，冇营养，真系唔好睇，睇咗系你嘅损失。 喂，早啊！ 呢啲咁嘅早主持，临日差唔多都走喺个袋嗰度，又坐翻低， 搽翻个香香嘅唇膏， 人哋都闻唔到啦，搽嚟托泡啦， 玫瑰味。 喂，咁样嘅，多谢各位又再嚟到我哋呢个达人在线啊，逢星期六晚啊，今日咧就精神啲啦，好嘛？咁就之前咧，我大家都病到死下死下咁样啦，咁啊都又呢排咧又唔使。特別拍嘢啦，不過要啦，我哋聽日要開始戰鬥啦，又要繼續係啦，咁就啲完咗，聽日又要死過啦。好啦，咁啊，透足精神啦，雖然都話透足精神，但係都唔夠精神噶啦，都仍然係。好啦，咁啊，嗱，講少少俾大家聽先啊。咁其實咧，即係我發覺咧，最近咧，即係我同阿彩莉都做得唔係咁好嘅。唔係佢不嬲做得唔好嘅，咁其實靠我嘅平時，咁但係最近因為攰啦，又開始 hea 有少少 hea 咗，我知散咗嘅，啊咁我自己有時做完個節目咧，都覺得係怪怪地咁樣好似、好似啊點解我以前做覺得一個節目好正之後，我會有意猶未盡嘅感覺噶嘛，同埋時間係永遠唔夠用噶嘛，但係呢上一次啦，我覺得感覺不太良好。唔知點解，我可能我已經係習慣咗啊。咁我咧就想攞翻以前團伙出嚟啦，同埋我翻到屋企咧，我收到一個咧發人深省嘅 PM。 係啦，因為我諗，我諗真係好真心嘅聽眾啊，好真心嘅佢。點解我會覺得佢真心而唔係玩鳩我嗰啲咧？咁佢都係稱呼我做人哥嘅。咁啊，人哥，我哋嗰陣時候 TBC 即係都開始有聽你邊個節目，直到而家咁樣。咁我其實好早之前已經唔會覺得有人聽嘅啦，已經係即係自從我就冇話特別去再 focus 喺網台呢件事情之下。但係咧，佢咁樣講一講咧，我即刻有啲有啲抱歉嘅態度，即係又好唔好意思啊。原來係有啲人一直咧都係仲有聽緊嘅。即係當然我認為即唔會冇人聽啦，係啦，點都會有人聽啦 ，my video 啊嘛。咁我亦都唔覺得人哋慣咗係聽你講嘢咁講乜都得啦。原來唔係嘅。咁佢講咗句説話咧，令我都好感慨。咁我自己以前咧就係諗住你自己做咗另外一啲你想做嘅嘢啦，跟住有啲嘢咧你只係想去延續好佢，但係即係你諗住延續係理所當然嘅。咁其實咧開始慢慢會冇咗以前做網台嗰個熱誠啊，即係以前做節目咧個熱誠咧係。我會一個禮拜前擔心定下個禮拜，哇揾咩節揾咩嘉賓咧？個內容應該點咧？喂，咁樣唔好笑啊！不如咁樣啦，咁樣，慢慢去到直情已經係滑曬牙嗰只，而我將呢一隻滑曬牙嘅感覺咧，變成係好似以為技術高超咗，無論你做乜嘢或者講乜嘢，都係好聽嘅，都係動聽嘅。咁而令到我咧就冇話再去特別投放一啲。好新嘅創意落去啦，咁即係自古以嚟，大家都我諗睇我個節目都突然間，我係咁樣噶嘛，嗰啲節目不停咁樣，一係流馬車就屌邊個，一係就即係可能又要揾幾個肉蛋上嚟，又點樣又邊個又食魔咁樣，跟住有時屌下啲動保組織啊，點樣狗閪啊咁樣，即係好高潮迭起嘅，我以前嗰啲係。咁慢慢開始冇咗呢個熱情啊，個熱情減退咗。咁但係我哋大家都成熟咗啦，頭先都睇到啦，我個 promo 都16年啦。點解我唔換咧？其實我覺得嗱，頭先 promo 入邊嗰啲人物散得嘅就散，彈得就彈咗，仍然有 keep 住嘅。咁我自己都係已經入同咗以前啦，變得好定變得衰啊，見仁見智啦。咁但係我係愧對咗我有啲嘅聽眾嘅。係啦，我係愧對咗你哋嘅，對唔住。咁亦都係我每個月你哋仲有月費支持我哋。咁我收到個信息就話仁哥，佢好有禮貌嘅人，我為由 DVC 開始聽你嘅節目，直到而家。以前我覺得係好好聽嘅，我晚晚都要睇嘅，我要追嘅。係啦，咁嗰陣時好攬噶嘛，上埋人哋啲節目噶嘛，做嘉賓。咁佢都係有追我嘅，咁直至到可能近呢一兩年啦，即係我就做咗第二樣嘢多啲。咁就忽略咗我自己嘅聽眾，但其實佢一樣有關心我，同埋知道曬我做乜嘢咁樣嗰樣。咁我好愧對佢哋啦。咁佢哋同我講啲嘢都好唔客氣嘅，係啦。咁就係話俾我知話，其實如果你係冇心機做，不如唔好做啦。因為唔係鬧喎，即係唔係真係為你，唔係真係為屌你而屌你，係啦。即係佢覺得喂你唔好浪費買 radio 嘅資源啦咁樣。即係佢呢一句嘢咧，就深深地打入我個心裏邊。係啊，即係喂。有個人咁樣同我講嘢，平時嗰啲屌你做咪做，唔做關嗨事咩？係咪先？又咪用我啲資源係咪先？即係都會正常咁嘅心態噶嘛。佢咁樣講好打到入我心裏面，咁我即係打俾安瑞玲，我話：喂，可能我哋真係要諗諗佢，即係我哋係咪要咁樣？同埋而家我哋啲資源咁豐富，即係我哋譬如我自己公司亦都咁多娛樂嘅嘢，咁多得意嘅嘢，咁多好笑嘅。是不是只是真的就咁讲出嚟分享呢？是啦，是不是即是不需要嘉宾呢？不需要第三者再有一个重新的演绎呢？原来不是的。是啦，你几叻都好啦，都不会长期一个人可以赢晒的。一定有新元素。总之这个嘉宾是戇鳩，我不是说你啊，即是戇鳩，不讲嘢都有一个 character 在好睇嘅。咁所以我是會俾多啲嘢大家睇嘅嚟緊，係啦。咁我亦都會揾一位同事，我覺得佢創意吧澎湃啲人咧，去做我呢個節目嘅監製嗰啲，即係所謂監製就當然啦，用翻我 style 啦。但係佢係會幫我安排一啲我嘅主題俾我去選擇，同埋幫我約一啲相關嘅人士，因為我以前太忙啦，冇做到，同埋我由始終都係得我自己一個人做嗰陣時。 咁而家我竟然望，咦？回頭望完，太多好咁多幫手嘅喎，咁可以咁去做啦，係啦。咁就好啦。誒，雖然我咁感性啊呢件事，咁但係咧都係，我今日做過功課嘅，係啦。咁雖然我咁感性啊呢件事，咁大家都係不忘要交月費嘅 ，OK？ 咁交月費除咗之前我哋之外咧，亦都係之前買 video 嘅，係啦。咁啊，都係嗰句啦，就大家當係交俾我得㗎啦，就唔使你安彩嚟㗎啦。因為佢基本上都係唔值得你哋浪費你嘅金錢，係啦，浪費我身上。 你行唔到出呢個門口嘅。 OK， 係啊，因為我中意跑出嚟咁啊。係啊，好啦，咁啊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講咗咁多呢啲嘅嘢之餘咧，咁就我唔知自己講咩。咁啊，介紹一下我哋今日嘅嘉賓先。今日嘉賓咧就係小明啊，歡迎。 大家好。 係啦，咁小明咧係咩人？我等一慢慢同大家介紹下。咁首先咧就係先講翻少少我哋嚟緊咧，我哋會發生嘅嘢先啦。咁咧就呢幾樣好笑嘢咧，我都好快咁樣講咗先啦。咁首先好似尋晚啊，前晚係啦。咁我哋前晚咧喺呢個奧海城咧就做咗一場一家大曬嘅大電影嘅一個優先場。咁咧就我公司專搞呢啲咁嘅嘢噶嘛。咁阿李思捷同埋狄龍大哥都嚟咗嘅。咁其實點解要特登講呢樣嘢咧？因為上次 Steffi 周秀蘭我就好愛慕，我就去講啦。今次呢、這個，咁你唔好去愛慕佢哋噶嘛，係咪先？大家馬佬係咪先愛慕咧？係咪？咁但係咧就其實我想講有少少不為人知嘅一面俾大家。大家睇我 Facebook 有好多相啊，好老友啊攬住。其實咧裏邊咧係有一個少少個細路仔嘅復仇。嘢喺裏邊嘅，嗱呢個小明都冇聽過。其實我就係同安彩嚟同埋我哋嗰個有個同事叫 Keith 講過啫，啊即係我哋個 OM 咁樣，我同佢講過啫。咁係咩嚟咧？其實咧，我同阿李思捷咧係以前識落㗎啦，已經係係啦。咁點解會好似唔係好熟咁樣咧？咁啊嗰陣時咧就係咁人哋福祿壽明星，咁我係一個。即係 outlaw 嘅插頭咁樣啦，嗰時係咁有一個月咧就喺明星 pub 撞到就困咗好耐，係啦，咁亦都使咗好多錢，係啦，咁就有時係佢成我啦咁樣，咁嗰陣時我只係一個棺材老最，嗰陣時啱生意唔好嘅，咁但係都見到有個電影夢喺前面喎，咁嗰陣時佢啱啱講緊話開戲，係啊，講緊話開戲，開套戲，咁啊話預告角色俾你，話好開心啦。我有個咁出名嘅人話俾我，咁我梗係以為掂啦。唔同依家我依家識玩嗰個遊戲，知道唔關事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因為我等緊機會，原來佢都等緊機會嘅嘛。咁嗰陣時佢就有條水喉話射佢話要開一套戲咁樣，咁點知原來臨尾咧，咁佢可能犯咗一啲唔係咁靚嘅新聞啦，爆咗出嚟啦，咁自己 check 下知嘅啦。咁就突然間個老細生水喉，就唔拍。咁咧，亦都冇特別同我交代嘅。 咁就等啦。 有冇係我等啦？同埋嗰陣時我係冇刻意去再去扯一啲生意嚟做。因為我要等待佢嚟，我要即刻做嘛。係啦，好認真嘅。咁 send message 俾佢，以前係一問一答，因為 send 佢唔應我咯開始。咁我就梗係諗啦，喂咁。幾紅先得㗎？福祿壽嗰陣時係咪先？咁我哋都自己知自己事嘅。咁跟住就即係唔開心啦，但係就都冇辦法啦。呢個現實嘅社會就係咁樣，冇嬲任何人嘅個原理係我明嘅。即係調翻轉而家我係乜嘢？咁突然間有一個唔知乜嘢人咁樣，我都可能未必認佢。講真嘅係啦，冇怪任何人嘅。咁但係呢一個咧，我就幾唔開心嘅呢件事。咁一直都記喺個心裏邊，直至到而家話喺。呢一兩年裏面我爬升得咁快去做到我想，冇咁爬升啦，做到一啲我真係自己想做，而且係有經濟效益地去做嗰件事。咁其實側邊亦都好多人就會圈到埋嚟啦。咁我不妨首映無端端嗰個宣傳咧，嗰個同事咧就彈咗呢一套戲俾我。咦？我邊個啊？邊個㗎？我定龍李思捷，李思捷， 李思捷。 咦？咁啊，將裏邊內心深處嗰條根咧就抽翻出嚟。咁其實你唔知係想做乜嘢嘅。系啦，你冇啊？俾錢買你個電影嗰個播放權，咁做呢個 show 咯，就咁樣嘛。平時我揾嗰啲一定係可能真係純，譬如劉嘉玲啊、劉家輝，喂呢啲梗係正啦。咁但係，咦？嚟到李思捷呢啲正常，我就佢電視啲多啲噶嘛。咁我係未必選擇嘅。咁但係因為呢個關係，為呢個感覺，我真係好想睇一次究竟會發生乜嘢事裏邊。 咁我就有少少細路仔嘅部署咗喺裏面啦。咁就係、是、你都未聽過噶嘛？ 未啊。 咁跟住咧就安排曬啲 run down 啦，知道點樣上去，點樣企法啦，知道講乜嘢乜乜嘢啦。咁好啦，好有型咁，我入咗去啦。咁佢喺個後台房度等啦。咁嗰啲房係得我哋先可以入去嘅啫嘛。係啦，咁。跟住咧就彩妮都喺入邊嘅，係啦，我叫佢助手或者叫其他人啊，去啊帶彩妮影相啊，嗰樣啊，傾偈啊咁樣啦。咁就彩妮緊就隻眼發光啦，係啦，人哋讚佢，哎呀你年少好，年少咩啊？年少有為啊，咁樣捉揸揸隻手，哎呀佢咁讚我年少有為啊，我話係啊， 人哋只係道出個事實出嚟， 係，你有夢為啊，你有為係啦，咁跟住咧。我就到最後啦，咁差唔多啦，咁噔噔噔入去啦，咁我哋個同事就話：啊，我哋個老闆嚟，嚟緊嘅啦，手攬手，啊嚟啦老闆，咁我哋起身準備嘅握手，一望，我同迪倫大家啊，然後上我一望住佢，你好，你好，一握，嗰啲同事同我講，佢沉撚咗成晚面，係沉撚咗，咁啊係 hello 咁個。跟住話，哎，佢係我哋老闆啊，仁哥咁樣嘅啊，好咁跟住，哎，你咁大家一齊影張相啦。平時影相好撚即係自然噶嘛，我隻手係咁樣攬住佢兩條腰，但我夾撚實呢度嘅， 即係點解咧？ 有啲頂住嘅感覺啊，即係冇話好，唔知點解嗰下係啦，好 friend 咁樣冇啊，突然間咁樣頂住影。跟住嗱，佢一直冇同我講嘢㗎。好啦，出完去講完大輪。搭下膊頭，搏下我條腰 ，thank you 啊，多謝曬啊，thank you 啊，咁佢同我，好啦，咁我哋入戲院啦，佢入你戲院講多轉噶嘛，咁喺我，咁我宣傳，佢梗係有問我宣傳，點解係佢搞嘅，搞乜嘢咧咁樣，咁一定收個料嘅，因為我一入到嚟影相嘅時候，佢就同我講，咦，你都搞好多嘢喎而家，得閒睇下幾時飲茶咯，好啊 ，thank you， 咁样咯。嗱，呢个世界就真系好细嘅啫。系啦，有啲嘢我摆喺个心里边一世，但系偏偏咧呢啲位一定要有个埋单位，咁你先至即系大家心照啦。你以为佢冇反应？你以为佢冇？我 Facebook po 完啲相出嚟，我唔够15分钟，喺佢。嗰、那個 Facebook 嗰度 share 咗我段嘢，即係呢個就係最好嘅答案。嗱，你可以話有啲人係博多一個機會，亦都可以話你終於有機會人哋睇到你。呢個少少嘅我唔知叫唔叫勵志啦，但係對我嚟講，我好過去用啲其他方法還拖。系啦，或者死剩把口嗰啲，系啦，好正啊！那個感覺，嗰啲同事講翻俾我聽。好，咁我講完呢個啦，唔好意思啊。好，第二個啦，就最快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又嚟 Steffi 啦。2月2號嗰幾日就係啦。嗱，我哋就拍完戲嗰日夜晚又重聚啦。我都邀請個劇組一齊去嘅啦。我諗住係嗰晚就同 Steffi 係啦。跟住我哋原來咁，我後面房我原來好似演唱會啲後台咁樣，我可以招待一啲我想招待嘅朋友入去，我影相。咁样就唔好，我哋要适当地运用呢一样嘢 ，OK 吓。喂，咁样咁佢今次做蓝天白云啊，剧情片啊，正啊， 走心路线， 正啊。呢个系讲杀咗老豆老母啊，好睇，我应该觉得好睇嘅。咁嗰啲即系好卵，其实唔好话唔好睇嘅，人哋嗰啲系唔啱口味啫，系咪？咁但系我觉得人哋有啲话好睇得咯啊。咁呢套正嘅，咁2月2號想睇问我攞飞 ，OK， 俾你系啦，好。咁啊，我哋入正题啦，小明系啦，咁就喺呢个2月29號嗰日咧，咁啊出张 poster 俾大家望下先啦。 1月29號， 1月29號，系啦， 4年1度， 系啦。咁啊，小明叫咩名啊？呢个你讲。 Reptilefield 嘅一个 showcase， 系啦， 系啦，就由每人创意文化所举办。 咁嗰日29號系7點至9點。 9點鐘， 我哋好型咁样系。租到呢、這個文化中心，尖沙咀文化中心嘅露天廣場啊， 長梯個位置。 你去到長樓梯，大家都知道長樓梯喺邊度噶啦。 嗰度對出，哇，幾有型啊！背住，唔係又唔係望住嘅，我哋背住個圍 港， 你望住個圍港， 係啦。 唔知嗰日可唔可以兼？依家仲有幻彩榮香港嗰啲， 就係有八點至八點一、八點二。 我 rap 緊嗰陣就開始， 佢要我哋停曬啲歌， 係啊？ 點解啊？ 停曬所有音樂，因為范彩揈啷啷係會播歌嘅。 哦， 范彩揈啷啷係一個好好嘅節目嚟嘅。我咁大個仔都未試過企喺嗰度聽，我覺得係需要試一次嘅， 親身望一望咯。 冇乜所謂嘅，呢個幾好啊，正啊呢個活動。咁我哋有邊個勁人啊？呢個 就 MC 人啦 ，MC 人咧，梗係因為台長佢先有 MC 人啦， 係啊。 因為我哋呢度台長唔係佢兄弟嚟， 哦， 所以我哋揾佢係方便好多。 咁所以再一次多謝 My Radio 嘅台長， 係啦。咁啊， 多謝你。 仲有邊個啊？ 仲有廚房啦， 廚房 廚房就係 MC 人啊，佢哋啊有幾隊團體都係佢哋兩個為。 點解叫廚房咧？有冇？ 廚房佢以前係做廚房嘛。 就係叫廚房， 真係做廚房噶。 咦？咁如果我玩 rap 嘅話， 玩 rap 我咪笨兒， 我咪笨兒仔，型喎笨兒仔。 啊嘛，可以啊，可以啊。 OK， 你都係人啊？係笨兒人咁樣可以。 笨兒人好怪啊！呢個係啦。咁我四個邊個嚟㗎？樣衰衰咁樣嘅咩事？ 另外嗰四個藍色又黑色樣嘅咧，就係我哋呢個比賽嘅最後四強。 系啦， 系啦，咁就系我哋经过两次嘅筛选啦，就排出佢哋一二三四咁多个参赛者里面最高嘅名次， 系嘛？ 系啦，咁就 系咪跟系咪跟个头大细而定嗰个名次？ 跟高低啦，我谂 点样咧？好似平大咁细， 跟头顶啦。 屌，佢都冇分嘅满头，使乜？ 有啊，有少少噶，我执过张有噶。 唔紧要，我哋照讲啦。就 MC 人隔篱 左手边第一位 JB， 咁其实佢就系连续兩場計分出去都攞冠軍嘅， 兩場計分唔係純正嘅本地人嚟， 係啦，佢係菲律賓， 菲律賓混香港， 嗯 係啦，咁佢真係廣東話英文都勁嘅，同埋佢佢喺佢嗰個民族裏邊係算靚仔嘅，同埋咧就再加上係佢係個 character 幾出 嘅， 幾令到我一定會記得佢嘅。我要幾年前同佢比，見到佢比賽，我已經認得佢。佢一嚟就，即係呢啲唔會唔認得嘅。呢啲係做一個星嘅好好嘅材料嚟。 嗯， 係啦。咁仲有咧？ 咁啊，到廚房右邊嗰個叫 Akiko 啦。 Akiko 又係好出 嘅 喎。 佢係兩次嘅亞軍。系啦，兩場比賽都第二，系啦，咁亦都係非常之有一個好有實力嘅。 佢哋喺出邊係咪都係咁嘅排名嘅？成日都撞埋一齊嘅啦。 佢哋不得不提啊，最左手邊 Novel Flash 今日叫阿海啦，前嗰排有個比賽，佢亦都係贏咗個冠軍嘅。 係咩？咁佢兩個冇參加？ 佢兩個 JB 輸咗啊！ 输咗俾佢啊， 好似系 更好笑， 应该系每一场 好睇临时发挥嘅，好睇临时发挥嘅呢啲的确，你 freestyle 呢啲嘢。 阿海赢咗佢啊， 阿海赢好似系， 系啊， 系啊，系啊，我记得阿海 劲嘅，嗰条阿海都好深刻噶，即系我感觉上佢系靓靓仔仔嘅，即系佢系传统嘅靓靓仔仔，白白净咁样。但是呢他 rap 的時候那種 style 就是眯埋整啊，即系讲又好鹹濕啊，好絕話嗰啲粗口啊，好正嘅都。系啦，咁佢有佢 style 啦。咁仲有咧， 最右邊就係 Madness 啦，就係叫阿星。系啦，咁佢係一個身形比較大份嘅朋友嚟嘅。 系，唔係佢肥得嚟幾搞嘢喎。 但係佢好有味道嘅。 佢擺明係行嗰只嘅啦。 啊， 系啦，即係孭住個斜孭袋，住噔，即係嗰啲 又 仔又得意嗰啲咧嚇。咁幾好笑嘅。咁我其實即係我覺得佢哋四個都正嘅，其實係啊。咁啊。佢哋四個今次就阿 JB 贏咗啦，咁但係三個緊次住啦。咁今次咧就希望佢哋會 enjoy 呢個 show 啦，可以同呢啲前輩級嘅 rapper 可以去，我唔知係咪前輩級啊，應該算啦。 前 輩，我計個年紀啊，而家 元祖啊，應該 咁應該係前輩級嘅 rapper， 咁可以大家一齊去表演一下啦。咁呢個舞台我相信亦都得來不易啊。係嘛？算得來不易啦，呢、這個即係好都少可啦呢件。咁我諗大家都幾 power 嗰樣嘢嘅。咁我亦都希望 show 即係路人甲、月餅丁嚟到，我應該唔驚冇人睇嘅嗰度。 嗯，就唔會冇人睇咯，出咗街噶啦。 應該屋企佢出咗街之餘，就側邊嗰啲路人甲、月餅丁 都 多嘅。 圍住嚟睇嘅。 同埋你長樓梯，你咁容易睇到下面就，我覺得都企滿都唔奇。 嗯， 不過我都好奇怪，梅人創意文化搞咗呢個活動係企滿曬人嘅。 Full house 係啊， 企爆個尖沙咀。 你唔會叫到咁多人嚟噶嘛？係嘛？即係有時我諗話，如果我有 talk show 喺演唱會呢度搞，我都覺得幾富厚嘅，有八分鐘，即係百花神千五人，咁呢度係可以有機會嘅。其實最旺嗰陣時搞係有機會嘅，禮拜六日。 呢啲鐘數咪係咯， 仲要睇完嗰個鳳香。 咁我哋仲見到歌頭有個我哋冇提過不知名人係咩嚟嘅 ？DJ Lucky 係啦，就我哋嘅樂仔。 係啦，樂仔，樂仔，我哋同事啦，就都係中意打碟㗎啦。咁今次有個機會去做呢件事啦。咁阿小明咧就係呢次活動嘅總監嚟嘅。咁佢負責統籌成件事啦，編排流程啦，同埋同唔同嘅 rapper 去夾一啲唔同嘅嘢，個賽制啊，各樣都係佢搞嘅。好，翻返嚟， 又 好啦。咁啊，就一輪嘴講咗咁多嘢啦。嗱，嗰日咧就有啲特別嘅，嗰日咧就係、是日頭咧。亞洲就開台啦，係啦，屋你有街亞視嚟嘅，咁嗰度要開台啦。 卷土重來， 咁咧就今次有卷土重來，又關我哋咩事呢？咁其實咧，可以好笑到不得了啊！同一日即係禮拜一，首先要去亞視， 嗯， 咁就係參加佢開幕。開幕嘅原因係因為開幕嘅原因係因為我哋係要。開幕的原因咧，係因為咧，我哋係要咧，就係、是、開幕。 開幕原因咧，開幕就開幕啦。 開幕原因咧，係因為咧，我呢度個老闆，我自己個老闆就同開買亞視呢個嘅老細係兄弟，咁、就話有啲嘢可以幫助到我，咁、所以去啦，係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同一時間有個叫麵包台嘅台，咁佢嗰個老細咧就揾過另外一邊公司個老細，去傾注資嘅嘢，咁、就叫埋我去，或者睇下有啲乜嘢幫到我，或者要俾下意見我。咁、你話咁講真，如果我又係要貫穿埋佢哋嘅，咁喺呢度範疇裏面，咁所以變咗我係覺得係跟夜晚就要去 hip hop 啦，系好癫嘅嗰一日。OK， 好嗱，讲完呢一个剂啦，咁就我哋仲有四分钟，系啦，我哋仲有四分钟嘅话咧，咁其实依家咧就系、是、会我哋下一 part 啦，下一 part 啦，干净啲，下一 part 咧，我哋全程都系讲下小明佢嗰个人生嘅历程啊，高低起跌啊，幼稚园毕业嗰条女啊咁样啊。OK， 好啦，下 part。